雪边疆，守卫在战斗的哨所，心明眼亮仔细搜索，战士啊，你想的是什么？面迎着满天的风雪，想的是千家炉火，脚踏着三尺冰凌，想的是万里春色，想的是万里春色，吃的是一把炒米一把雪，想的是祖国大地翻金箔，住的是一顶帐篷一个雪窝，想的是祖国人民幸福的生活。边疆的泉水，想的是千条江河，捧一把边疆的泥土，想的是万山花果，想的是万山花果，眼望着夜空闪亮的银星，想的是四化前程无比广阔，耳听着朔风凛冽阵阵呼啸，想的是虎狼在前，钢枪紧提高情。